官一个一个跳下马，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夫人说：“你们跟来的从人呐、接都回去吧，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二郎们得着地，他们一摸，接到御车，拉马转还乡，叫人要起跑车跳开船走。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这不远啊趁高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就须丹宁管顶梁，神说说过目眉精神满，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厚大大两耳垂龙银盆面，雄赳赳膀大腰宽，气带轩昂，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悬两面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的穿九步，风里里请功宝剑敲动作，你扎扎不中你来接个剑，飞鱼带铁背捧开，保镖弓一张灯一双，虎头战靴飞得你悬一堆，剑银二更带两把，几匹哪日追风一些债兵精将胖，虎钩神飞枪，来者是真兵虎唐山将，赵子龙在长安，他前是苍马北冰洋啊。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这其中有诈，暗银薄粮，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见船缓北走。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说你们且莫开船，俺赵云相送这舟山，见有人追赶就骑马胸膛，吩咐声开船，将红旗一摆，芦苇中四只船齐出，各献刀枪，五百二郎齐排列，人人奋勇似虎狼，小周连剑捉枪刺，赵云亮剑放刀光，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刷刷刷，众儿郎尽剩半截枪，好赵云见大船临近，将身一纵，呼啦啦撞到了东亚界大小二郎，赵云追着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在望不 大鼓一百单八州，表演者郝秀杰，伴奏何志远、王立阳、石俊平。 听我说呀， 人名儿外白州，我说的是天北宣州，一杯拓州，心北塞州，人北岛州，道东沧州，水北六州，野北宁州，日北沼州，东上郴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俱泸州，锁娘娘。 请听梅花大鼓黛玉葬花，表演者纪薇，伴奏韩立祥、王立阳、祖金华、王桂玲、刘文胜。 韵大鼓，紫旗听琴，表演者张秋平，伴奏韩宝丽、刘小凯、韩晴。 江岸上来了多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里只要比幸福。想当年俺为官大富，吃啊粉不知为父母年高，我人是风气质归林逍遥， 游春，表演者刘秀梅，伴奏岳长乐。 高山，山连不断有十几里儿，村前碧水水连走起了波浪纹儿，青楼河边戏鸟语花香，边上山林儿真是天然童话，一幅美景风光明媚最宜 头枕